So what's it been like for you becoming an escort? Do you enjoy your work? Yeah, you know, I really do enjoy my work. I get to meet new people and all the time, and you know, I'm a people person, and you know, it just worked out great for me, you know. Mm-hmm. Well, that's good. Now, it must be difficult though in your own personal life, you know, living the life of an escort. You must get a lot of flack from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people who are aware of what you're doing. You know, I'm not staying on a street corner soliciting in any way. Like, I'm not a hooker. You know, like, you know, a car drives by, you know, $20, like,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You know, I'm like, it's really high-end, high-class, you know, clientele who I cater to. Right. And, like, you know, I don't really tell a lot of family and friends because, you know, the stereotype that's associated with it, you know, it's just not acceptable in our culture, basically. Right. You know, oh, he's an escort, he's a drug addict, you know, he's standing on a street corner, you know, he's addicted to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是咩？咁樣啊？你話頭先啊， 佢啲動作好多都係將個手咧係喐去條頸嘅位置，即係膊頭以上。 呢個身體語言係咩意思啊？ 即係我唔知道，因為我曾經做過一間俄國佬公司，佢本身嗰個老細係軍人嚟以前。佢呢種手勢係意思係好想係貶低某一些嘅嘢，但即係我即係 let's say 最真實嘅意思，我冇問得好清楚。咁但係咧，佢有好多 you know 啊， 超多啊，數唔數到幾多個啊，真係。廿幾三十個係咁嘅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咁短鋪片可以講咁多個， 係啦。咁啊有個阿 Pong 話人哋個樣好膠，咁樣話人哋。 但係講真啊，佢曬黑咗呢條片，比起佢先前啲相好白噶嘛。先前呢片，佢條片依個好明顯曬黑咗。 同埋佢搽唇彩啊， 係。 咁同埋咧，見到佢咧，佢瘦啊，好瘦啊。咁佢曾經咧，嚇 好啱。如果同阿林俊隻抽，應該會輸。 係，但係會唔會即係同性戀者都會即係？會比較喜歡呢個類型啦，有啲有一某一類啊，咁啊，我哋一間咧就再研究一下呢個 Magnota。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好開心啦，就接到一個朋友嘅電話。頭先咧我都預告過噶啦，咁咧佢咧就係來自呢個案發地點嘅加拿大嘅，不過唔係 Montreal 嗬。Hello，Hi，Hello，Hi， 你好啊。 Hi，Hi，Hi。係， 我哋係咪可以叫你真名噶？ Wilfred， 都係叫咗咯。 係啊，唔係案發地點，即係案發國家啫。 案發國家啊，係啊，你而家係多倫多嘛？係嘛？ 係啊。 係啦，咁點啊？你點啊？點睇呢單嘢啊？你嗰邊咧，即係多唔多人討論？當時即係呢單嘢係咪好轟動？好多人討論咧，街頭巷尾都討論咧。 都係啊，即係好似而家覺得發生咗無奈咁樣，即係有時每一日聽收音機咧，都係講呢單案。即起初發生嗰陣時咧，就收音機就喺度講馬尼奧卡，即係佢唔知係邊個發生嘅。 係。 咁就話邊個政黨總部收到郵包啊？跟住好快第二日就話發現咗啲咩咁樣。咁啲收音機全部咧就成日都講話而家係懷疑邊度學校又收到人手。 係啊，我聽過，好似話學校都收到。 中學，冇錯，收到。 中係咪真嘅？呢個係究竟謠傳定係咩啊？ 我唔知系咪真，不過我都聽過呢樣嘢咯，即係好似人心惶惶。咁啲收音機啲主持又話：，我哋又驚電台有收到啊咁樣，即係搞到好似周圍都會收到郵包咁樣。 哇！唔係咁衰格啊，唔係寄去學校，寄去電台， 其實教育署都有寄過， 係啊。 兩度都係温哥華嗰邊， 即不知所謂喎咁樣嚇，即係好侮辱喎咯。佢真係唔單止係要殺佢，仲要不斷侮辱佢。同埋將呢樣嘢變成佢自己一個咧，即係炫耀啊嘅一個途徑。咁啊，阿 Wilfred 都對呢單案都有啲睇法係咪啊？係你叫我唔好讚佢靚仔嘛，我冇讚噶啦。 嚇！我覺得佢樣幾邪惡咁樣，即係呢啲唔可以叫靚仔，又唔可以叫型仔。 係邪惡。 我覺得係，即係望埋有啲陰寒咁嘅樣。 都係喎，好似陰陰濕濕咁啊！ 佢已經係入咗魔啊！佢人已經係啊，真係入咗魔。 哦，鬼故啊，純粹從呢個 法科的角度去看了、 因為他自己也都相信這個妖魔論嘛、其實應該我懷疑他看過聊齋添、很相似真的自己整個人入 了魔怎 樣啊你聊齋添 還要Wilfred 都 是、即是很多年前是香港移民過去啦、是不 是 那林俊都 是其實過了去都是兩年左右咁即係你點樣即係代入佢嗰、那個佢嗰個角色咧？即係應該佢喺嗰邊咧都好開心嘅喎，應該係嘛？生活得開唔開心咧？加拿大悶唔悶嘅咧？ 開心啊！悶又悶，不過但係我諗佢即係可以喺中國大陸去到加拿大讀書，應該唔簡單嘅嘢。 唔簡單。 咁應該係即係佢可能有啲背景啊，或者係有家底咁樣。 是不是就好像你这样你家底 的。 是没错。没错还要。 直应啊。 是啦。那、好啊麻烦你啊多谢你啊。还有什么意见啊对于你。 你说你说我相信他应该是 resident。 相信他 是民即是他是居民咯。 但是不是公民。居民就不是永久公民。 是。 因为阿 Wilfred 不好意思想请假我是斋藤。那、我就想问。一年就可以入到嗰、那個，即係做到個居民嘅咩？已經 都得嘅，因為如果就算嚟讀書咧，之後即係譬如你攞 visa 讀，跟住但係你移民咧，你就可以做 resident。 Okay, 因為內地的網站因為內地 嘅 網站寫就係話佢誒攞咗楓葉卡，咁樣係即係代表咩咧？同楓葉金幣有冇關係咧？ 綠卡 係啦，楓葉卡即係代表乜嘢咧？ 楓葉卡 啊，係啊，內地網站咁寫佢，話佢攞咗加拿大嘅楓葉卡嘅啦，已經。 但我唔知道報道係真定假，即係有幾件咯。咁但係我所知嘅就係 resident 就有可能嘅 citizen 應該就冇買。 係。 係咯，因為啊， 除非真係佢好有家底。 哦，咁呢個可能性都幾高，因為 佢係有啲錢嘅。 哦。 屋企係有啲錢 嘅。應該有嘅，如果去到加拿大咁。 同埋而家啲新聞咧，間唔中都會影響呢單案噶嘛。咁睇到佢爸爸嚟聽審，佢個樣都幾悲涼，即係幾慘。 咁定係啦，而且呢件事都發生咗唔係好耐嘅啫，講真。 係啊。 係嘛？兩年兩年鬆啲嘅咋，點能夠放低？而且啊，個兇手啊都未成之於法啊， 都未成。係 啊，點樣啊都放低唔到啊，定係仲係好傷心啊？咁咯，好啊 ，Wilfred， 喂，多謝曬你啊，又幫我 manage Facebook 啦。咁你交咗保護費未啊？幾衰 ！著多件衫啊，嗰邊好凍啊，而家落緊大雪啊。 多謝曬 Wilfred， 跟住電話冇電啦，拜拜。 好 ，OK，OK，、okay, okay, 多謝曬， 拜拜拜 拜。拜 拜。 要 加保護費，電話冇電啦。 Wilfred 好好噶，由即係我哋做節目嘅第一日咧，已經係一路支持到而家噶啦，即係多謝曬你啊！真係，你知道世界有腳走噶嘛？即係能夠喺呢刻仲喺度繼續聽啦，我都覺得好感激啦，真係好感恩噶啦。好啦，多謝 Wilfred。咁啊，就原來係一個咁嘅即係關係啊，佢哋兩個咁其實咧。即係講真，雖然林俊咧身邊啲人就唔知道佢原來咧識咗個咁嘅人， 係。 咁但係如果調翻轉睇咧，依、這個男人咧，即係呢個叫咩啊？ 邊個？ 嗰個 Matt Mota， 馬里奧， 馬里奧塔，佢身邊咧，其實我見咁多資料都係講話佢係有個女朋友嘅啫。其實我都冇聽到佢身邊有朋友講翻佢嘅嘢嘅喎。 你好了解女朋友。 佢前度嗰個就即係我就唔係知啦，係咪即係唔知係咪你講嗰個？但我就睇到個資料就係佢就係曾經就同一個有夫之婦，係中文嘅名叫何莫嘉，係嘛係喺埋一齊過嘅，即係唔知係性嘅關係喺埋一齊啊，定愛情關係我唔知道。但係嗰個女人都幾狠，佢本身佢同佢老公都係一個奸殺犯嚟，曾經係即係好多少女 大魔頭嚟，其實基本上 即係 Natural Born Killer 嗰啲 couple 咧， 嗰啲 friend 嚟啦。 嚇！咁跟住佢 衰埋一堆喎，你真係。 但係個女嘅咧，就後屘因為做污點證人，所以佢減咗刑，但係唔知道放咗未啊？ 嗯哼， 係啦。 嗯。 OK， 咁即係佢曾經即係同一個咁嘅人一齊啦。咁啊，而且再睇遠啲就冇話。佢有啲咩其他嘅關係啦，亦都唔知道，即係好似咧就淨係知道佢係一個 A.V. 嘅男優啦，仲有一個虐待虐貓狂啦，係咁多啦。咁啊，仲有啲咩咧？唔知嚇。咁似乎阿林俊咧嘅背景咧，大家就會知道多少少啊嚇。咁至於佢兩個關係又點咧？係咪戀人咧？有冇話一齊係好耐嘅咧？其實亦都唔知啊。 但係睇情況就唔似係啦，因為佢哋佢啲同學林俊啲同學都講過噶啦，佢就話唔相信佢哋係戀人關係，因為冇聽過阿林俊提過佢，同埋一樣嘢亦都唔相信佢哋係同居嘅，因為阿林俊所有嘅日常用品都喺曬自己屋企。 係，咁啊頭先咧就唔好意思啊，漏咗咧去解釋翻頭先嗰段英文啦。咁因為有啲朋友睇完，咁即係講咩啊佢？咁原來呢一段片咧，其實頭先見到片入邊嗰個阿 Matt Nota 咧，馬里奧塔咧。他就是2007年的時候就接受過一個節目的訪問，你知道節目有時要找一些不同的，就是 All Walks of Life， 就是所有的不同的階層啊、背景啊、特別職業的人做下訪問啦，係嘛？咁啊揾著佢講下咧，佢呢個咁特別嘅職業，咁佢做乜嘅咧？咁頭先講過啦，拍啲 AV 啦， 同埋 model 啦，仲有咧就係佢啲男同性戀嗰啲伴遊， 係 嚇，咁問翻佢啦，喂，你點解會做到呢行㗎？咁樣，咁佢就話原來最初咧，佢係一個咧脱衣冇男冇男嚟嘅，咁啊脱下咧就有人睇起佢啦，就覺得啊，你都應該仲有好多可嘢可以做㗎，即係唔只係即係不止於此嘅。咁啊，於是乎佢入咗行咧，就做伴遊啊嗰類啦。啊，咁跟住咧，人哋就問佢。咁你中唔中意你嘅工作咧？咁樣佢就話啊，咁啊，我就其實佢開始就好曬命啊，就話自己咧，原來接觸親嗰啲咧都係嗰啲 high end 高檔嘅客嚇，高闊太啊， 富貴人家啦， 係啦，咁啊，即係同埋咧人哋就問佢，主持問佢咧，咁你啲朋友知唔知道你做呢行㗎？你介唔介意佢哋嘅眼光啊？咁樣咯，咁佢就話。其實我都冇乜點同佢哋講㗎，你知啦，嗰啲人就好容易聯想到我哋呢行即係對我哋有色眼鏡㗎嘛，但係以為我哋吸毒啊，或者係過埋啲唔三唔四嘅生活 啦。但係佢唔講睇佢樣子都估到做邊行， 係啊，係嘛？ 都睇得出。 嗱，你有色眼鏡啦。 我冇辦法啊，咁樣因為佢有打扮問題。 但係花家姐又講中咗一點喎，其實佢係都幾沉迷於呢個藥品喎。 毒品 即係睇藥物啊 ，drugs 嗰啲啊，佢都幾沉迷啊呢下嘢度。 咁另外嗱，佢仲有啊，仲有佢除咗中意吸毒啦，同埋咧佢有個女朋友咧，係變性人嚟嘅曾經。 嗯。 個變性人咧就走翻出嚟講咧，講佢嘅嘢啊，就話佢嘅性格咧原來咧超暴躁，佢可以沖沖下涼咧無端端冚頭埋牆啦，跟住成日咧無端端就大發雷霆啦，跟住突然間咧又好抑鬱啦，咁大家聽落都知咩病啦？ 嗯， 躁狂抑鬱症， 躁鬱症， 係啊，佢有嚴重躁鬱症嘅，而且咧佢嘅背景咧就咁嘅，佢咧細細個咧，阿爸阿媽嗰啲關係唔好啦，係嘛？咁佢咧就極度憎佢阿爸阿媽嘅， 唔係尤其阿爸勁啲， 極度憎係嘛？ 啊，極度憎阿爸勁啲， 極度憎佢阿爸，但係有冇話佢阿爸做過啲咩咧？其實？ 其實冇講過啲乜嘢，不過咧唯一一樣嘢就係話，由於佢係16歲離家出走，原因就因為佢父母發現到佢有呢個雙性戀傾向。 即係佢16歲已經唔中意屋企，就要揾自由 啊。係啊，咁同埋亦都可能係因為佢有呢個傾向，俾佢雙親發現到咧，或多或少都唔係太喜歡或者諸如此類啊，所以趕咗出街。 係，咁佢20歲就走去做脱衣舞男啦，所以就直到殺人嘅時候，只不過係29歲。 其實我覺得中間都有樣嘢，因為佢趕咗離家出走，即係佢其實有個。唔係好好嘅經歷咧，就係、是、佢曾經俾一啲即係俾人輪奸過，直頭係。 係。 喂，但係呢啲係佢自己講嘅喎。 即係佢自己講啦，其實係咪真係別人冇人知嘅？咁但係即係佢就好強，就係因為啲經歷影響咗佢後尾嘅心路歷程咯。 嗯。 嗯，因為去到呢一刻，喂，佢梗係幾大都講到自己咧有咁慘。 因為佢講嗰度，我覺得有少少唔合理，就係佢係喺去趙南記嗰陣時俾人輪奸啦。 俾人輪奸。 係咯，去趙南記俾人輪奸，好唔合理咯，我覺得呢樣嘢。 佢趙南記。 係啦，跟住俾人輪奸。 俾人輪奸，佢自己唔係南記咩？ 係。他可能那時未是南記啦，係諗住趙南記不俾錢，所以俾人輪奸啦。 但係問題我又發現到一樣嘢，佢殺阿林俊嗰陣時嗰個角色咧，其實係一個一嘅角色嚟噶嘛。 係啊。 甚至我懷疑其實佢係幾向往做一嗰個角色多過做零嗰個角色。 係。 所以佢可能係咪因為呢一次嘅經歷，做咗一個零嘅角色而好不快之下，所以佢甚至之後做嘅演員全部都係以一嘅角色為主咧。 其實我冇睇過佢啲戲啊， 因為我估，因為純粹係推測，因為特別係殺阿林俊嗰陣時，好明顯佢係要做一個好主導性一個一嘅角色嘛，甚至佢嗰 即係操控翻佢啊， 甚至佢嗰兩位偶像都係好操控式嘅人物嚟㗎，係咯， 咁有阿Pong 亮咧，佢講樣嘢，我都有少少贊成。佢話佢哋可能玩 one night stand。 誒唔出奇， 係啊，呢個好 唔出奇嘅，又唔係肯定嘅，不過我覺得有呢個可能性， 好大機會係。 或者之前可能認識咗好耐嘅，會唔會咧？即係間唔中上去嗰啲正所謂友誼波嗰啲咧，我真係唔知啦。 即係話咗可能係個前度介紹啦，佢 social 下又覺得幾啱傾啊，咁跟住啱講啊嗰啲咧。 但係呢樣嘢會唔會即係呢個人咧？會唔會係其實第三者嚟嘅咧？因為嗱，阿林俊同佢男朋友分咗手冇幾耐就出咗事啦。咁佢其實佢哋中間個感情轉壞咧，會唔會因為林俊咧根本佢有另外一個？即係心儀對象就是呢個而家殺咗佢嘅人啦。其實都不知道是咪， 但係亦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咯。 有機會的 都是諗嘅啫，其實。 好啦，咁跟住咧就Teddy 咧，佢就話加拿大永久居民咧就會獲得楓葉卡，楓葉卡咧就是 resident 啊，即係未係 citizen 嗰陣，就叫做楓葉卡啦，知嘛？原來咁嘅。 明白。 咁咧就所以咁啊講翻，其實呢個男人咧，呢個 Nota 咧，我聽落咧，佢有啲似咧香港一個又係未審嘅嗰個，我真係覺得好似，佢好似啊周海亮，大個嘴嗰個咧，咁啊好憎佢爸媽嘅又係，跟住咧佢又成日話，即係佢好中意 show off 噶嘛，又喺網上面咧就係咁拍片，拍自己片啦。跟住咧又走去in 嗰啲色情電影啊嘛，呢個 Nota 咪一樣咯，佢咪就係又係去 in 過呢啲戲啊嘛，佢做嗰啲 咪做 啦，佢試過，我記得佢一度話佢in 一啲咁嘅電影，唔知係咪大電影啦，人哋咧嫌佢太奀啊，奀飄鬼命， 一樣喎，我 case 好似啊，跟住最後都係揀碎絲啊。 但會唔會周海亮睇咗佢套片咧？ 我都係咁話，我想正想話問你係咪？ 個 timeline 好似係咯，周海亮係之後 嘅。周海亮咪跟住一年咯， 係 咯，冇幾耐嘅啫，其實八九十個月後嘅啫。 Copycat？ 哇！真係唔知啦。咁大家覺得似唔似啦？可以講下，不如嗱咁跟住咧，不如講翻咧，其實我咪話就嚟審嘅呢單案。咁原來咧，呢兩年之間就梗係要搜集下證據啊，大家各自揾下班底嚟到即係打呢場官司啦。咁呢個人咧，呢個阿 Matt Nota 咧，我哋唔好叫佢兇手啦，因為而家仲未判。 疑兇 啦，疑兇啦。阿疑兇咧就咁嘅，佢諗咗條計仔嚇，唔知佢諗定係律師諗啦。佢就話都唔係應該唔係叫計仔嘅，係即係佢有一張黃牌啦。佢就話因為原來咧，佢殺人之前咧，一年度啦，應該2011年度啦，佢曾經咧因為佢咪話俾人，佢自己就原來咧佢揾過一個律師幫佢手嘅。因為咧佢話咧佢俾人哋逼佢去強姦，唔係去進行呢個人獸交。他走去找律師幫手，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告嗰個人。咁亦都可以解釋，他就不斷解釋，其實我是一個愛護動物的人，嚇，唔知點解會見到他殺貓嗰啲片咧，係咪有人屈他咧咁樣？咁所以咧，嗰個律師咧就佢可以係幫他嘅，幫他係咩咧？喂，原來呢個人咧好慘噶，佢曾經咧受過啲咁嘅凌辱噶，俾人哋咧逼佢人獸交噶，所以佢咪心理唔平衡咯。所以他咪做了一件咁嘅事咯，即可能呢個正宮係幫到佢噶嘛，咁亦都係即係呢個律師咧就係一個有個咁嘅人存在嘅，咁到時出唔出庭咧我都唔知啦。 但係幫到幾多啦？成日諗到一樣嘢，嗱，佢而家殺人一個咁兇殘嘅手段去殺人，就算幫到佢，當佢係精神病啦，咁都係要坐，不過坐精神病院點解啫？ 咁唔同啊，嗱，你都聽過左村一正。真係入咗精神病院之後，兩三年就出翻嚟啊！當然當時啊，有錢啦，使得鬼推磨啦，咁嗰度都唔同，係巴黎啊，可能大家法制唔同，咁各樣啦。咁你入咗精神病院啊，彈性又大好多啦嘛，即係有機會你都聽過唔少係即係坐幾年就出翻嚟噶嘛，咁啊，所以阿 Teddy 都話啦，而家咧佢就企圖用精神病呢一個 point 咧去脱罪噶啦，嚟緊都會打呢樣嘢咯，即係佢個律師都會幫佢打呢樣嘢咯。咁啊好啦，但係咧就喺呢個選陪審團嘅時候咧，都好咩嘅，都大家諗到啦。如果係你啊，你想唔想審呢？你想唔想去審咧？即係你都好驚啊，因為咧入邊有好多嗰啲好殘暴嘅鏡頭咧，逼你去睇咯。 其實使唔使應該咧，所有入選嘅陪審團，大家睇一次先，邊個頂唔順你就走咧？ 嗱咁樣嘅呢一單案咧，佢哋做咗一個特別嘅處理嘅，因為呢單案實在太過駭人聽聞，同埋咧喺網上咧或者 報紙上面太多鋪天蓋地咁樣去。那個控方形容為唱啦，即係唱佢嘅當事人啦，即係明明唔係咁衰嘅，你唱到好衰啦，哇！咁我當事人咪好唔抵係咪先？於是乎咧，佢就申請禁制令，企圖咧就話：喂，你哋唔可以再講啦咁樣。但法官唔批嘅，即係唔批呢個禁制令。咁但係咧就有個特別處理，就話所有陪審員出庭之前咧，要做一個嚇， 你講， 要做一個審查嘅，就係喂阿波。你阿鬼古王啊，你點樣睇呢個人啊？你覺得啊，佢係咪好變態啊？咁、樣，你答我啊，咁樣。 係，即使佢唔想有先入為主嘅感覺啦。 係啦，即係佢哋要咧經過呢一個咧個審問嘅過程、interview 過嘅，即係睇下你話會唔會即刻露一啲話好鄙視嘅眼神出嚟先。 咁樣唔想做咪好容易咯？嚇、唔想做好容易噶啦，係啊。 所以咧就有千奇百怪嘅藉口啦，即係譬如話有一個阿婆咧就話：喂，我而家咧今年都七八十歲噶啦，唔好再搞我啦咁樣，我唔想食唔落飯啊，我都想收尾嗰幾年過得好啲。咁、法官亦都話咧：咁啊唔好意思啊，你翻去過埋你嗰啲退休嘅生活啦，平平靜靜咁咯。都有咁樣嘅，即係大家都用啲唔同嘅藉口啊。仲有啲人咧就話。因為佢要英語同法語咧都好好啊，入邊啲文件咧就用法文嘅、或者嚟緊都會有啲法文審訊啊咁嘅過程，所以嗰個人咧個陪審員咧，佢一定要英文同埋法文咧都好好，雙語都掂。咁有好多人就西走啦，所以因為英文唔掂，因為法文唔掂， 好難英文法文一樣得嘅喎，呢下真係。 咁啊，唔係好多都得，因為嗰個區本身嗰啲人， 嗰個區係法語區啊嘛， 但係佢哋要但係英文都要得喎。 咁英文係世界語言啊嘛， 因為有啲好難講啊，你有啲法文叻咧，你英文係唔係真係太 OK 噶？ 可能阿 Wilfred 都得噶， 唔知我但係都好嚴謹啊！你由1600揀到剩翻300，跟住再最後揀係咪14？ 係 咯。 咁佢剩翻嘅時候，最後都揀到出嚟啦，呢啲精英啦，正所謂嚇，即係又頂得順，又英文好，又法文好咁樣，即係各樣都 OK。咁啊就要即係進行呢個審訊噶啦，嚟緊。咁當然啦，大家都會各出奇謀啦嚇，佢就梗係用精神病嘅藉口啦，話自己。 一定咁樣打 㗎啦。因為咧，你大家記唔記得咧？上年啊，有一個男人咧，加拿大咧有一宗咧好恐怖嘅案件啊嘅奇案啦，有個男人啦喺個巴士上面啦就殺咗一個華人啊嘛，一個加拿大嘅人啊，一個疑兇啦。知唔知啊？你有冇聽過？ 有印象。你繼續講。 佢直情咪就係捉咗個華人，跟住當場劏咗佢啊嘛，即刻食佢啲器官啊嘛，喺個鬧市嗰度嘛，好大單嘅呢個。咁佢當時佢後屘咪判咗佢有精神病咯。咁佢後屘佢就話佢自己一個咩外星人啊嘛，佢個藉口就係佢一個外星人啊嘛，要剷除呢個怪物啊，定係咩咁樣噶嘛？即係佢個藉口就係咁啊嘛。咁嗰時佢咪就係用精神病去打甩咗咯。咁所以佢都照板煮碗啫嘛，咪話自己係咩咯？係有精神病或者見到外星人。 如果佢真係無仇無怨，係好明顯係精神病噶啦。其實唔使打，佢真係有精神病。嗱，你無端端走係喺個巴士度殺咗人，跟住攞埋佢啲內臟出嚟食咁樣，你唔話佢有精神病都唔得啦。 是啊，咁嗱呢個人佢話佢係奉神嘅，奉神之命要殺死嗰個人，嗰個俾佢殺嘅人就話佢係一個外星人，所以咧就要殺咗佢嚟拯救人類。 哦，即係神要殺外星人。 係啊，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咪呢個人咪就用精神病嗰個打甩咗咯。咁而家咪照用翻呢條橋啫嘛。咁但係係咪一樣咧？個情況好多嘢都唔同啦，當然嚇。 咦？點解呢單係舊年發生嘅就已經打甩咗，而阿林俊啊早兩年都仲未審開庭添？ 因為佢可能仲有好多嘢要資料要搜集，因為嗰個好明顯啊嘛，喺條街度癲佬嚟嘅啫，咁啊得一個癲佬。OK， 好啦，咁啊最後咧仲有少少時間啦，我想講下咧網上咧就睇到一啲陰謀論啦，就話咧其實咧呢個林俊咧有機會咧佢係有嗰啲所謂嘅冰戀喎，話。即係話咩嚟咧？就係話有一，因為你有冇聽過以前咧有個德國嘅食人魔咧，咁佢喺網上就呼籲嘛，就如果邊個想俾我食咧，就嚟登記啦，嚟 有呢個印象， 覆我啦咁樣，跟住咧有200多個人覆咗佢啊嘛，咁啊就即係大家開始關注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咧真係佢係中意成為人哋嘅點心嘅，即係俾人食咧佢自己好 high 嘅咁樣，結果真係食咗啲人啊嘛。咁所以咧，有人懷疑咧，呢個林俊咧，佢基本上咧，佢都有被食嘅傾向同埋個愛好啊。嗱，如果呢樣嘢啊，真係呢個辯方律師攞出嚟打咧， 它可能是一條橋來的，即都是一個一張牌來的。點解咧？嗱，你去睇下咧。咁如果律師就會攞佢啲相出嚟，攞林俊啲相出嚟咧，做一個證據啦。包括咧，我哋播十六嗰張相，唔該。你睇下十六呢張相咧，係阿林俊咧喺佢生前咧喺微博咧佢登出嚟嘅。你見面都係冇咗個頭噶。佢下面咧寫咗一句説話嘅，呢度唔知睇唔睇到啦。佢嗰句説話咧就係話，即係類似話，得唔得呢張相啊？雖然冇咗個頭咁樣，即係類似啦，類似咁嘅 pose 嘅。但係呢一個已經係佢後面啲人再回應啦，可能睇唔到啦。咁我喺網上睇過咧，就係話佢係講咗句類似咁嘅説話。哇！睇呢張相得唔得啊？雖然冇咗個頭咁樣， 但係如果律師真係即係辯方嘅律師用呢個 point 嚟打，有一個危險就佢自己踩咗界，就係話佢就先要佢當事人認咗殺人先。係啊，林俊中意俾人食，所以咧啊，所以咧佢就幫佢手去食佢，咁佢即係要認咯。 OK， 係咪啊？ 但如果一個 踩咗界，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都唔得嘅喎，係咪？ 係啊，都係踩咗界㗎。 即係我想自殺，你殺咗我， 係啦。 咁其實你都大喎，咁 都係 謀殺嘅喎。 佢要搏呢一樣嘢啦，所以就係睇下律師點樣玩，律師好高明咧呢樣嘢。 當然仲有個食人列車啦，究竟係咪即係咩列車？ 午夜食人列車， 即係咪都係反映阿林俊話有個意識形態希望俾人食嘅咧？即係如果你要打嘅時候，梗係喂筆都抽曬出嚟，最有利嘅即係正功啊，都攞出嚟用㗎啦，係咪先啦？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正常啲嘅諗法咯，我覺得林俊純粹係即係叫做即係分手後唔開心，咁跟住揾個第二個男人同佢瞓一點不知一瞓之下，結果得到一個死咗咧？ 係瞓到連命都冇。 係咯，我覺得好正常嘅諗法就係，不如係咯，純粹係分手唔開心，跟住走去揾第二個，跟住就發生咗事。即係我覺得係咁簡單嘅。 嗯，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個 Magnota 做咩要癲到咁樣對佢咧？係即係唔係深仇大恨嘅嘛？應該 係。我都係講嗰句啦，佢真係入咗魔咯。 真係入咗魔啊！ 同埋佢太多抑壓啊嘛，佢成日都想做一嗰個位啊嘛，佢好明顯係。 Teddy 話你講錯啊！話殺人嗰個係華人啊，被殺嗰個係白人啊。 先嗰單啊，啱啱係咩？哦，對唔住啊嚇，唔好意思，多謝啊 Teddy。 即係巴士嗰單， 巴士嗰單，哦，殺人嗰個係華人啊 ，OK， 被殺嘅係調翻轉，係同呢單調翻轉嘅，係啊，我講錯咗，真係叻嘅啫你。 好，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指正。好啦，咁啊就係咁啦。咁究竟呢個陰謀論係成唔成立咧？有冇陪審員會信咧？ 等開庭咯。 係啦，咁我睇下律師係咪用唔用呢張牌咧？我都想知道。好啦，今日時間夠啦，喂，多謝曬啦。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咧去重温啦嚇，繼續重温嘅話咧，就繼續支持東投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三再見啦。好，拜拜，多謝曬兩位， 拜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五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玲、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